记得上个礼拜哈，我的题目是Better or Worse 哈，更好或是更坏哈。我就问各位弟兄姊妹，各位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啊？感谢神，大家大部分人都举说啊，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发现啊，可能世界会变得更坏。经过这一个礼拜之后，给各位再投一次票哈，各位觉得这个世界啊，我们外在的环境会变得更好的，请举手。哦，没有人举手啊。啊，各位觉得这个世界外在的环境会变得更坏的，请举手。OK， 请放下哈。才一个礼拜的时间哈，我们这个人数正好颠倒过来，因为我发现的确过去这个礼拜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是让我们觉得很担忧、很悲伤啊。特别原本今年巴黎的凯旋门是148年以来第一次释放烟火，跨年的烟火，以前都是在这个巴黎铁塔嘛，今年特别在凯旋门，大家应该很高兴来庆祝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那可是就在过去一个礼拜短短的3天之内，就发生了好几场这样子的一个枪击案血案带来许多人的伤亡我们发现外在的环境可能会变得更不安全更没有平安所以之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提到了从恐惧到平安真的很不平安可能你只是参加一个会议就有人闯上来就开枪了，可能你只是到这个超市犹太超市比如说我们教会买的无效饼我们找犹太超市进去买东西，可能你就被夹持变成人质了，或是去年你在澳洲雪梨，你只不过进去买杯咖啡就被挟持成为人质了后来一个店长还有那个一位母亲她有3个孩子，她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丧生了。我发现这外在的世界实在是有许多的不平安不平静，但是也许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光明，可以找到光明那最近我在读这本书叫做如果没有耶稣What if Jesus had never been born， 如果没有耶稣这个世界会变得不怎么样我发现在网络上有人把耶稣的教导跟其他宗教的教导特别可兰经的教导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我最近也看了一个纪录片，提到了一些妇女的权益在某些地区、某些文化、某些宗教底下受到很大的一个剥夺比如说他们被强迫进入婚姻父母指定或是因此嫁过去之后有许多的家庭暴力，或是被强迫进行妇女的割礼，或是甚至有所谓 honoring killing 就是父母或是她的丈夫有这个权柄自由的处置他们的妻子或是女儿有很多悲剧发生。但是我们看见这本书特别提到了耶稣来了，耶稣的教导提到了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许多的不同，带来许多不同。刚刚提到了对妇女地位的提升，还有提到了这个奴隶制度的一个废除我们对公义有更高的标准，高等教育的建立，医学院大学的建立，还有特别今天我们特别提到我们对生命的一个看重我们对生命的一个珍惜就是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教会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或是我们自己也有我们的父母也许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在国内或是其他的州、其他地区，我们都会面临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失去了行为的能力。当然生病的不一定是年长，也可能是年轻人，也可能是孩童。那如何在这个过程里面给予他们身心灵一个全人的关怀跟照顾我想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当来学习的身心灵全人的一个照顾。各位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 review 一下31节到40节有哪些地方是提到跟身体有关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怎样去关顾关怀身体方面的需要，哪些地方跟身体有关？ 哦，三十五节，饿了我就给你们吃，是吧？渴了就给我们喝，啊，给你们喝。像我们教会有这个 food bank， 啊，或者是在达拉斯 operation care， 啊，他们提供食物等等。啊，以前我们在神学院，我们每个礼拜六都会去拿食物，啊，各个教会弟兄姊妹捐赠给这些神学生，可以免费来拿。饿了给你们吃，渴了给你们喝，这是身体上的照顾。那有哪些是情绪上啊情感上的一个照顾？病了我们来看你啊，也许我们没有带什么样物质上，但是你去探望这个病人，给予他心灵上一个安慰、鼓励、陪伴啊，这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支持，一个支援。好，还有呢在监牢里面你来看望他啊。在监牢里面你不需要带礼物过去，可是你过去就表达那样子的一个关怀，一个爱心，表示你看重他，你没有忽略他，你没有忘记他，你没有撇弃他。好，这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照顾跟支持。有哪些呢是跟灵性上有关的？哪些是跟灵性上有关的？耶稣说你们坐在这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谁的身上？主耶稣的身上啊，是多么大的一个启示或是挑战。耶稣自己道成肉身也是如此，他亲身经历人的各样的痛苦，所以他了解，他明白。所以当我们看见有同样的不同的苦难的弟兄姊妹，在那过程里面，我们却愿意坐在他们的身上，坐在他们身上就好像看见主一样。耶稣说你们坐在他们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你们要进入我的国，神的国啊。我们提到神的国就是灵性方面，神的国啊，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好事可以进去神的国，而是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就愿意行出来啊，世人就看见啊，这个社会就改变啊，身心灵方面的照顾。我们短短的几节经文就可以看见神要给我们奖赏，在天上的荣耀，在天上的奖赏啊，这是属灵方面。在去年这个角声，我们知道角声是一个基督教机构，做了许多社会服务的工作，他们在加州啊办了一个有关于重症家属及安宁疗护的讲座啊，请了一位杨友光牧师，他是专门在医院里面做安宁疗护的啊，然后还有透过这本书啊，那以下的大纲啊，就是我从他当中的学习。那各位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完整的录音和 PowerPoint 啊，我可以把那个连结摆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啊，鼓励各位可以去听去看啊，还有不同的内容，身心灵方面。那我想每位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学习，因为不光只是照顾我们自己的长辈啊，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其他的长辈或是其他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何的来关怀，来帮助他们。当我们遇见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一些严重的疾病，比如说阿兹海默症啊，比如说我们一些弟兄他没有办法生活自理啊，比如说癌症的末期啊，比如说啊你要洗肾，比如说你身体有一些残疾，或者说你中风不能够自理的时候啊，不光是一个人生病。各位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家里中有一个人生病，不管是长辈也好，或是你的配偶也好，或是你的孩子生病，其实全家人都牵连在里面，全家人都担负那样子的一个重担，担负那样子一个担子，所以我们需要来分担那样子的一个重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提供给我们一个机会，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从恐惧进入平安啊，因着信仰，因着认识耶稣，因着耶稣的话，我们从混乱进入有意义，从盼望，从绝望进入盼望，从隔离进入群体啊。以下我就来说明这个四个方面啊，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我们 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当中受苦的人或是病痛的人。第一个，从恐惧进入到平安。请问各位，什么时候你会产生恐惧？什么时候产生恐惧？被lay off 会不会产生恐惧啊？没关系，再找一个嘛。 OK， 什么时候产生恐惧？ 在未知的状态下， 对对对， 然后产生了意外的一种状况。 对， 你更不晓得应该是怎么去处理。 恐惧的来源在于我们对未来没有把握，我们说是未知啊。比如说在病痛当中，比如说有一个 cancer， 一个癌细胞进来，我不知道这 cancer 会跑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这个治疗的疗程，这个、过程要持续多久，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金钱，效果如何，会不会疼痛，我们都不知道 啊。疼痛一定会疼痛。 对对，会怎样的疼痛啊？ chemo 也好啊，或者 radiation 也好，我们对未来有很多没有办法掌握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种恐惧跟焦虑。当然不是只有病痛，许多各方面都会产生恐惧跟焦虑。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缺乏对死亡的一个认识。当然感谢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永生有盼望，我们并不惧怕死亡啊。但是我们还是会担心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担心你的家人，担心你家人的需要等等啊，然后你舍不得你的家人等等啊，然后面对死亡，特别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预期死亡什么时候发生。像去年我们这个空难啊，有一个家庭太太跟儿子先上飞机，前一班飞机，因为飞机位不够啊，那爸爸跟女儿搭下一班飞机，他们是香港人啊，英国籍的香港人，他们在印尼做生意，非常的富有啊。可是父亲跟女儿搭上了一班飞机就到不了了啊，因为飞机就失事，就坠落了啊。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从恐惧进入平安。那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啊，不要每次我们只是讲一些理论啊，弟兄姊妹意思说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帮助我们该怎么做 ？How？该怎么做？第一个提到了就是 be present， 与他同在一处。刚刚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有人病了，你去看他；有人在监牢里面，你去看他，与他同在。常常我们在病痛苦难当中，我们感到很孤单，感觉很无助，是吧？与他同在。也许你没有做什么很重大的事情，比如说上个礼拜有几次我帮助姚姐妹，只不过就是扶她上下车而已，去医院而已，因为需要两个人啊，或是各位只是带一个食物给她吃而已啊，去看看她，也许不是说很多的话，与她同在，其实就是所谓 incarnation， 耶稣所做的就是所谓道成肉身，看不见的神进入人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与他同在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安慰。知道我们并没有忘记他，我们仍然 care 他啊，与他同在，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定感跟平安、平静安稳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需要有一个同理心，也是非常温和、温柔的。那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是台湾有一个马街医院的院长。他是有关于妇女癌症方面的权威名医，可是当他做了院长，没想到第一年他自己也发现他得了淋巴癌然后呢因为他看了许多学术的资料，觉得就是用比较强烈的这个 chemo 效果比较好，因此他就连续两个礼拜用很强烈的化学治疗，所以他经历到那样子的痛苦，以至于他后来再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他发现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而是他自己经历过这样子癌症治疗痛苦， 他再去看这些他的病人，病人也把他看作是，哦，原来你可以同理我，可以了解我，所以一个同理心，当然不见得我们要生不同的疾病才有对人的同理啊，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同理心啊，听取他们的想法跟意见，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什么，教他们什么，也帮助他们了解目前的情况啊。这一点比如说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到底要不要告诉这个病人他的实情啊，病的状况，癌症到第几期啊，或是啊你这个中风的情况啊，或是啊你这个洗肾、你的肾脏的情况等等啊，我们需要真的是有智慧哈，在这个病人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以病人为中心哈，这所谓安宁疗护的一个运动带来很大的变革，一个改变就是我们是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差别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人，比如说一个医生看到一个人，他看见的是你的疾病还是你这个人？如果只看见你的疾病，我只想要帮你解决问题，可是我看见你是一个人，你就有身心灵各方面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去看一个病人的时候，是看见他是一个人啊，不只是解决他的一些问题，或者解决治好这个病而已。而且以病人为中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病人需要什么？有的病人他只想要回家啊，当然有的时候我因为医疗的缘故不能让他马上回家啊，但是有的时候病人可能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医疗啊，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就有很多讨论，是不是要气切，是不是要插管啊？其实是两年前我父亲也经历过那个阶段，啊，后来我们没有气切啊，后来插管慢慢的拔除，后来他可以自己呼吸啊，所以是以病人的需要为中心，而不是哦我们觉得我们为了延长他的寿命啊，结果让病人很痛苦，病人的需要啊，不是家属或是医生医院的一个需要啊，我们以病人为中心，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所以刚刚提到了从恐惧到平安啊，有许多做法，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有更多的学习。第二点提到从混乱到有意义，当你在病痛当中苦难当中，你基本上处于一个混乱的情况，看病找医生啊，在美国特别看病不这么方便，对吧？混乱，还有一个不仅是外在的混乱，我们内心有许多的混乱，特别一个针对基督徒而言，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为什么是我？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疾病观，哎，是不是上帝要管教我、处罚我？我有什么罪没有认吗？当然可能有这种情况，但不总是这种情况，还说啊这是命运偶然发生的事情，这是命定的，我改变不了，还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失败。我们心里会有许多的挣扎，觉得我的失败、我的罪还是什么事情产生，所以我们很多的怀疑、许多困惑，带来混乱，内在的混乱。我们要如何来帮助他呢？啊，有一段经文啊，我想各位都很熟悉哈，我们也一起来读哈，在以赛亚书第42:3，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我不知道这段经文对你会不会带来一些鼓励跟影响。常常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是那个压伤的芦苇，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那个将残的灯火，可是上帝给我们一线希望，给我们一点鼓励，就是他不折断，他也不吹灭。提到耶稣自己本身经历到人生最大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 情绪的痛苦，他被他门徒出卖，他被众人所羞辱，所厌弃，他身体受到最大的一个痛苦，可是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啊，因着真实，因着神的话公理。那最近我在读这本书，就叫做《折不断的芦苇》哈。那我也可以，我们来分享来看。提到有一个姐妹，她18岁、19岁就出嫁了，但是才出嫁第一年，她就发现她得了很严重的骨癌啊。这姐妹如今还活着，在加州，她今年已经95岁了。结果在当时就必须要截肢。你想，一个新娘，结婚第一年才19岁就要被截肢啊，那样子的痛苦是如何的来面对。就在1937年7月7号啊，卢沟桥事变当天，他在医院啊，多久远的事情啊，截肢失去了一条腿啊。可是他的丈夫却非常的爱他，丈夫非常的包容他啊，虽然他的娘家婆家都说哎要不要再婚算了哈，可是上帝没有撇弃他，赐给他们4个可爱的孩子，啊，然后他今年已经95岁了，那他写的这本书，他的见证，就是这70年过一个残疾人的生活，上帝如何医治他、祝福他，使他心里喜乐啊！我这本在师母这边有这本书啊，你看他真的是非常喜乐，所以是身旁的人都去来探望他、来拜访他，这个喜乐从何而来？19岁就少了一条腿，但是仍然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这叫做折不断的芦苇。我们可以从混乱进入有意义。有些具体做法啊，有些具体做法，比如说啊，第一个，我们在病痛当中，这是一个独特的经历，独特的经历啊。我们胜过了这个经历，有一天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经历来帮助别人。刚才我提到了啊，这个癌症医生自己得了癌症的例子，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但是神也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可以帮助啊这个病人能够参与有意义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也听过许多见证，他自己是病人，可是他仍然去探望其他的病人啊，自己是癌症病人啊，但是他比较好了，得到医治了，他也去探望其他在病房里的人，他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他知道哦，我的生命是有益处的，是有用的，是对世界、对别人有贡献，以至于你的生活可以从混乱进入有意义。第三点啊，提到了从绝望进入盼望，绝望进入盼望啊，这段经文也是非常宝贵哈，也希望各位能记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给其他人。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利米书29章11节，预备来。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必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1月23号，我们会在这边放这个影片呢，啊，就是蔡淑娟姐妹踏光而行啊，她啊，已经去世了啊，可是她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关在暗室里面，因为她不能够见光啊，因为疟疾的一个副作用啊。对她而言，上帝不是要降灾祸给她，而是要使她幕后有指望。世上有许多人因为探访她，生命获得改变。所以我们生命不是绝望的，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许是身体的状况，也许是经济的状况，也许是夫妻之间的冲突、人际关系等等，啊，都不是尽头，都不是尽头。我们要寻求神，我们来呼求神，上帝来应允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来使用我们。好，第四点啊，也是很实际的哈，从隔离到群体。各位可以发现，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病痛当中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来看你、陪你呢，还是你希望躲起来一个人？你喜欢 alone 还是有人 company with you？ 看当时 苦难 的状况。 哦，如果你认识他病得很辛苦，你可能希望 alone， leave me alone， 啊，不要打扰我啊，不要打扰。的确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刚才讲对疾病有些错误的观念，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躲起来，不想见人，不想见人，以至于我慢慢把自己跟教会弟兄姊妹，甚至跟我们家人来隔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帮助啊这位啊在病痛当中的人呢？我们提到了，刚才一再提到了，多听少说话啊，你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你就是倾听啊，而且有足够的时间让他说啊，然后我们陪伴他，陪伴他，我们避免论断啊。刚才提到了很多对疾病错误的观念，我们避免论断啊，哦，就是因为你怎么样啊，因为你吃啊，你没吃的吃的太多啊，不健康的食物，或是啊你没有运动啊，等等等等等。好，我们避免论断，好，我们也避免说教或是自己的信念，我们也不用跟他讨论一个大道理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上帝容许苦难跟罪恶啊，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跟各位讲了，哈，我们讲好几堂都讲不完啊，这个时候不是你跟他解释这些神学的问题的时候，或是一些宗教的陈腔滥调，哦，上帝一定会让你得到医治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有一些陈腔滥调，求主帮助我们，帮助他能够建立跟别人的关系，跟你我的关系，啊，有一些具体做法啊，具体做法，比如说帮助他啊，有一些纪念他所宝贵的，比如说他的照片啊，他所喜欢的书啊，他的一些文件啊，比如说我自己父亲啊，过世前啊，我就帮助他收集他的画啊，有五六十个他所画的画，我帮他收集成册，我帮他照相，我把他啊印出来，变成一个画本画册，让他活着的时候就看见哦，这是我的作品啊，然后我也把他的一些书带回来啊纪念。角色扮演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想跟某人说话啊，可是没有办法。可能他已经过世了，可能他在远方啊，你可以代替那个人听你的家属，如果你想对他说你想说什么话，或是写信啊，其实我们不需要等到生命最后一刻才做这个事情。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啊，亚航我坐了飞机出去，我们就跟家人永隔了，一家人就分开了啊，我们平时的时候就可以表达对你家人的爱，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想对他们说什么话，可以先写下来啊，或是录音等等。只不过我们在关怀啊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尊重他的隐私，尊重他的隐私。你不需要去探问他一些细节，有些事情他想永远尘封在那边，不要揭开来，尊重他的隐私啊，他的生活，他有些事情不想让你知道，你也不要去追问。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跟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和好，比如说他曾经得罪了谁，比如说夫妻关系也好，或是某某朋友也好，或是跟他的儿女也好，我们帮助他能够重新跟这些啊跟他有冲突的人啊，他想跟他讲话跟他恢复关系的人能够和好，能够得到医治，以至于从这个隔离进入群体，不再孤单一个人啊！我想这个过程都不是一个人能够达成的，我们需要一起来配搭啊！今天我们将会有一个弟兄姊妹在病痛当中，我们轮流去啊，不要一次同时去啊！那个病房就变成菜市场啊！常常有的时候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很有热心，一起去啊，去探望啊。但之后就没有人关心了啊，这个是很不好。还有一点，我们要尊重家属了啊，家属觉得你这个时候可以来探访探望你才来啊，你不要只是自告奋勇啊，我们尊重家属，家属可能最了解病人的需要啊，然后去探望也老实讲有很大的学问了，你就究竟要停留多久，你去到一个病房你要探望他多久的时间，各位觉得呢？15分钟，半小时， 太长了 啊，太长了啊，啊哈，要看状况啊， 第一个 看 病 人状况， 对，看病人身体的状况。 有些病人喜欢多讲，你就陪他多讲。 对，那对对，那有的病人需要安静休息，他要睡觉了，你就不要打扰他。好，不要打扰他。所以这有时候蛮两难的啊。有时候我去看望一个病人，那我觉得我祷告完、唱完诗歌就走了，我觉得哎，这个太没有诚意了啊，好像来做工作一样，打卡一下啊，这太没有诚意，我要再多待久一点陪伴他。可是多待久一点，又觉得说，哎，他会不会想要休息呀、啊？那特别病房里面椅子都不多，对不对？啊，那你去的时候，家属可能就让你坐了啊，那他自己站在旁边啊，所以这是很大的学问啊，那个时间的考量要看那个状况啊，病人的需要，还有你跟他关系的亲疏远近。那、啊、如果你跟他关系很好，你平时就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聊天，他会希望你多待久一点。啊，比如说苏妈妈去探访姚姐妹，她就去，姚姐妹就希望、哎、苏妈妈你待久一点啊，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但是其他弟兄姊妹可能跟姚姐妹不这么熟的啊，她可能就觉得说啊，我们就礼貌性的啊，或是你送个啊食物给她等等等等啊。我想我们都需要学习啊，因为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的服事当中啊，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的需要。那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背的哈，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提到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背来。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啊。那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跟世界的平安不一样啊，我们看见世界外在很不平安，对不对？但是对我们而言，心里最大的平安是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面对跟处理。我以前也分享过，我也被曾经被抢匪闯入我们家中，拿枪指着我的头了啊，恐怖分子。那神怎么帮助我度过那个过程？后来没有受到伤害，甚至对方向我认罪悔改。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什么状况会发生哈，上帝给我们最深的平安啊，让我们知道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为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哈，我们自己的长辈啊，有一天也都会身体软弱啊，我们自己也会身体软弱，或是遇到突发的状况，主帮助我们。不是停留在恐惧、混乱啊，或是绝望、隔离当中，赐给我们那个最深的盼望，赐给我们那个最深的平安，让我们生活有意义。即便遭遇到一些困难啊，甚至我们身体上的伤害啊，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仍然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啊。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做，也可以帮忙。主，你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弟弟妹妹，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孩子一样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享受主里面的彼此相爱、彼此帮助，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是被忽略的、是被遗失的、是被忘记的，以至于主你在我们当中，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姊妹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